王在山艺术团从9月29号起在金策钢铁联合企业进行地方巡回演出，有联合企业的工人群众和干部观看。演出以开场音乐《要去白头山》开始，表演者推出歌舞、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，来鼓舞企业的工人和干部进一步发挥战斗热情，为忠诚的200天战斗主攻方向和最前方北部前线增产铁钢材。